微信抢红包是否构成违法犯罪，涉赌愈演愈烈，微信何时能够亡羊补牢。今天还要说一起盗窃案件，孔乙己在咸亨酒店里面说窃书不算偷，那如今一名女硕士从自己工作的高校图书馆陆续偷走了近400套古书籍，卖了100多万。读了半辈子书的这位女高知为什么会犯下低级的错误？她说是因为没评上职称，很窝火。那么高知犯罪仅仅是心态问题吗？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上周末央行发布了关于网络支付的意见稿，引发了不少网民吐槽。除了网络支付每天限额5000元以外呢，意见稿还规定用户在开设网上账户的时候需要用5种身份来验证身份。那有网友就担心了，如此一来今后如果需要发微信红包，需要先向微信提交5个机构的证明来证明自己的身份才可以吧。据了解，央行意见稿的第16条规定，支付机构给个人开户，如果是消费类的账户，那需要3个机构为用户做身份验证，而且消费类账户只能用于消费或者个人银行账户提现。那如果是具备了理财和转账功能的综合账户，就需要5个机构来验证。而微信红包这样的功能属于转账的范畴，要发红包首先需要5种交叉的验证。那目前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主流的支付机构呢都达不到央行的规定。业内人士介绍说，这个身份的认证指的不是密码等等安全手段，而是公安、税务、工商银行、教育机构、居委会等能够证明个人身份的机构。举个例子，用户上传身份证，那支付机构可以通过公安网来校验来证明他的身份。又或者用户绑定了银行卡，由于银行卡是实名制，所以校验银行卡的信息也可以来证明身份。那目前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都只能用这2种的外部渠道来证明身份，但是央行认为这2种外部渠道还不足以能够证明用户的身份，用户需要找到更多的外部渠道来证明个人身份方可开户。那换言之，开设这个支付账号可能还要上传文凭、学历、纳税证明、户口本、护照等等一系列的东西，不集全了这个5件就难以开户。那有评论说，这会不会引发全民的办证大潮呢？说资深网民都得需要5个机构来证明我就是我，那排长队的银行营业厅会像庙会一样的拥挤。微信群和朋友圈里可能还会有说我有亲戚在某某局上班要办证的，私聊100块钱一次，恕不砍价等等。那这一切将共同构成一幅数亿国人上天入地证明自己是自己的图画。不过中国新闻网解读说呢，网络支付管理办法对日常消费影响并不大。事实上个人网购单日消费限额5000元呢，其实是个误读。专家表示，限额只是针对支付账户余额的扣款，而不是针对银行的账户。那同时限额也只是在交叉验证数量和方式不充分的前提下产生，对拥有已经包括了数字证书和电子签名这2类或者以上的支付账户，单日累计限额由支付机构和用户来通过协商自主约定，并没有硬性的限制。有网友质疑说，比如一部苹果手机都超过6000块钱，这还能够愉快的在网上购物吗？对此央行人士回应说，消费者在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超过5000元付款的时候，超过部分可以从支付账户绑定的本人银行账户当中扣除，并不妨碍购买价值比较高的商品。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琪认为，设定限额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限制消费，而是要规范第三方的支付业务。不可否认，防控资金风险是这个办法的主要目的之一。那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东义律师事务所的赵虎律师。你好，赵律师。 哎，丹青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做法是不是可以保证了这个支付安全呢？如何来化解网民们的忧虑呢？ 其实从刚才的新闻来看呢，我听到了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办证。 对， 现在这个网民为什么吐槽啊？因为一听办证就要吐槽，就又要证明我自己，我是我，这个很难，大家觉得这个又要到各个部门去开证明，而开证明，我们这个从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体会来讲，就觉得开证明挺难的，尤其可能还有居民委员会， 人家可能都不知道你要开什么证明。 嗯， 所以这是大家要吐槽的。 嗯， 这块可能以后要明确， 嗯， 到底要什么证明。 嗯， 那我听到的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安全。 嗯， 因为安全这个事情，网络安全呢确实挺重要，因为网络的金融安全。 嗯， 就在我身边呢发生过若干起朋友这个因为网上购物被诈骗的这种案件。 嗯， 刚开始报警的时候，甚至警察都不立案，因为警察他不理解，他不认为这是不是犯罪，他拿不准。后来呢，现在基本上都能够立案。 嗯， 那这个情况基本上这个路数是这样的。你网上购物的话呢，你刚买完东西，无论你是在某个网购平台，可能你收到一个电话说这个东西没有了， 嗯， 要退款给你。 嗯，对对对。 那好呢，那现在呢，你把你卡号告诉我。 嗯， 你拿到卡号之后呢，他拿到卡号之后说，我给你发了个验证码，你把验证码给我。 嗯， 你正在打着电话的时候，你突然来一个短信，那短信呢最上端会出现一个验证码，就它会手机显示是那样的，但下头是什么你不知道。 嗯， 你输入那个验证码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钱没了。 对 啊，所以那根本不是一个退款的那么一个，你打开短信才知道那不是退款的，那是要买东西的。 嗯， 啊，这是一个常见的这么一个诈骗手段。 嗯， 在此也说出来，让大家这个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嗯， 因为现在依然有人在不断的上当。 嗯， 不过这个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次是要大家说的是网络支付平台的这个安全问题。 嗯， 可是这个。多少次的这个屡试不爽的这个诈骗手段呢，上当受骗基本上都是这个网络银行他们这些用户。 嗯， 所以发现网络银行也有问题。其实不光支付平台。 嗯， 那第三个关键词我感觉就是平衡。 嗯， 就是当有句开玩笑的话，银行不努力所以支付宝出来了。邮政不努力所以各种什么各种快递出来了。 嗯， 所以呢，那能不能说这个当支付宝和这个银行，就网上银行，就所谓的这种新手段的这种支付方式和这个老的这种方式，做在法律规定的时候能不能一碗水端平？ 嗯， 能不能行？那你在这个网络平台要求这么多的这些证明，那我们在银行开户其实不需要这些证明的。 对 啊，我们都开户一个身份证就够了。 嗯， 那凭什么呢？为什么呢？ 能够平衡， 银行你就安全吗？ 嗯，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例子已经多少次了？那银行也发现不安全呢。 嗯， 再一个，很多人的钱在银行放着，直接就没了。 对不对？银行就安全吗？ 嗯， 未必。那支付宝就不安全吗？ 嗯， 或者微信就不安全吗？ 嗯， 有没有数据的支持？ 嗯， 这个我觉得还需要深入的研究。 嗯， 那第四个关键词我听的就是关于这个影响，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创业大潮。从这个中央呢，李克强总理呢多次提到要互联网加。 嗯嗯， 加什么呢？我们看到最多的就加吃穿住行，吃的，饿了吗？ 嗯， 这些软件，那行的，大家都现在常用的这各种打车软件。 嗯， 那这些打车软件，这些吃穿住行互联网加的前提是有一个好的支付的方式。 对。 假如说这种支付的方式受到限制的话，就所有这些创业都会受到影响。 嗯， 所以如何来保障我们的这种改革不断的前进？因为我们的改革的过程当中，无论是互联网加行还是互联网加吃，互联网加什么，现在一直受到各个部门的这种固有执法方式的这种影响啊，或者这种评价呀。对，但是这个改革你看目前来看还是在不断的进行下去。 嗯， 但是如果说当他支付手段出现问题的时候，进行就比较难了。 嗯，影响会太大。 太大。 嗯， 所以说如何来保证互联网加这种改革的继续不断的向前发展能推进，这也是我们这个办法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嗯， 我认为就这些。 嗯，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红包变赌场这个话题。微信红包竟然也能赌博吗？在很多人印象当中呢，微信红包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和赌博扯到一起的。然而令人诧异的是，一些所谓有心人的运作下，这个微信红包就摇身一变成了赌博场所。根据新华社的消息，浙江台州警方近日披露，当地警方破获了杨某等人微信代发红包形式的特大赌博案件， 涉及北京、上海、广东等十多个省市，甚至还有国外几个城市，涉案人员300多人，涉赌的这个赌资累计1000多万元。那目前有7名嫌犯被警方刑事拘留。在办案当中呢，民警是装作了一个赌客，加入到了一个微信群当中，就发现群主呢，他会先在群里发一个试探性的红包，如果有5、6个人抢了，这个赌博就可以开始了。这个群还有严格的规则，由群代包手啊，叫代包手来发红包，群里面的赌博人员抢红包，那抢到金额最小的那个人要发下一个红包，代包手呢要抽头红包总金额的这个5%到10%。如果说陌生人加入这个赌博群呢，还需要缴纳一定的押金，以防止陌生人只抢红包不发红包。那如果说有群里的这个赌博人员介绍他人入伙，还需要介绍人来进行一个担保。那据民警观察呢，一个红包一般是分4个红包来发，有的群呢有20-30人，往往还没有开始点，红包就被抢光了。参赌人员说，这个真是方便快捷又刺激，没个4G的话都没法抢，上趟厕所都能输个上千元。那有报道说，群主一天可以抽成是6000多块钱，抢红包200多万。23岁的焦某是浙江温州人，他组建了一个微信群，并且逐渐将它变成了一个微信红包的赌场。这个赌博的规则大体是，第一个人发500块钱的红包，设置5人份的红包份额，发到群里大家抢。那抢到的人呢，将金额的最后2位数字相加，谁的数字最小就要继续发红包。比如说抢了100块3毛1和100块6毛2，那么3毛1就是3+1=4，那后面这个100块6毛2呢，就是6+2=8，那么前面那个数字的这个更小。那他要到群里参与赌博呢，还必须要经过老群友介绍，不然还得交500块钱保证金。警方介绍说，这个焦某的两个微信群几乎是24小时不间断的来发红包，每天发600到1000个红包，单单焦某一个人每天就可以赚取4000到6000的抽成。在3个多月当中，他共收到了红包是6万多次，金额达到259万多元。那还有一位是老吴，他是参与这个赌博的人，是福建泉州人。他没想到1个多月就输掉了2-3万，他为什么会输这么多钱呢？他说出了内幕，说谁抢的红包最小就接着发，直到抢到了大的为主。那这意味着，如果连续几次你都抢了最小的，那只能是不断的去发红包，一天下来损失也不少。这个输钱不算，这个老吴还挨了这个所谓的抢红包神器，也叫作弊器，挨了他们一刀，因为买了一个假的，花了好几千块钱，但发现回来根本就不能用。那么相关问题，我们今天也请教现场的嘉宾，来自北京东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赵虎。你好，赵律师。 哎，丹青老师好。 这个微信抢红包是我们每个微友都爱玩的一个游戏啊，挺有意思。那这个本身它是涉嫌违法吗？ 本身不涉嫌违法，因为微信从这个历史发展来看呢，我们其实微信抢红包这个事情啊，应该是去年春节 对 开始的，因为就是而且这个就因为能够抢红包，让微信呢在几天之内绑定了几亿张银行卡，变成了除支付宝之外的另一大支付平台，这也是一个它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营销方式。从这个直接抢红包这个行为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每个人就很多，我也抢过红包，我们发现刚开始抢红包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随意，你无论你发多少，我抢多少啊，可能是一种友谊的表示啊，或者说我这个可能过年呢，我给员工发个红包啊，问问一下，就这种代替一下纸质的红包啊，是这种感觉。但是呢，这种科技的发展呢，能改变时间和距离，但是很难改变你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就是你会发现，当抢着红包啊，开始有一些群了，有了一些规则。啊，比如我曾经在的一些群就有后来有了这样的规则，但他们的规则比较简单。比如说你抢到最少的那个人或者最多的那个人，你要发下一个，不能让红包接龙，不能断了。其实那个严格的来说，那也不属于赌博的性质，有点小赌怡情的感觉，不过上升不到违法犯罪的形式。但是呢，就是从刚才您说的这个案件来看的话，其实就不一样了。 其实他并没有说单开了一个赌场， 对， 有什么筹码之类的， 对， 是一个无形的赌场。 他其实建了一个规则， 他建了一个规则， 他抽成嘛。 对，这个规则呢，本身是一个赌博的规则。 嗯， 因为在这里面，有人组织了，有人开始代发了。 嗯， 完了有人，并且有了这个。有人抽成了， 嗯， 有人这个，并且这种规则它会这个有一定的数额的限制了， 嗯， 而且这个数额都比较大了，你不能说行，那我发个1块的行不行？那按照规则就不行了， 嗯， 所以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当数额比较大，参与的人比较多，这种情况下，其实只是把这个实质这个平时我们用的这种赌博，就是说这种现实生活当中赌博搬到了网络上而已，或者把那个更加隐蔽的一种网上赌博方式， 是涉嫌刑事犯罪的， 实质上仍然是一种赌博涉嫌刑事犯罪，假如情节比较严重的话，对。 那现在还出现了所谓抢红包的神器，就是作弊器。有卖这样软件的，一套大概几千块钱，那像售卖这种作弊器涉嫌犯法吗？ 应该这个作弊器啊，从这个规定来讲呢，现在没有法律限制，说你不能卖这个东西。 嗯， 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赌博呀，不是赌博，就是这抢红包啊，对于普通人来讲，其实是一种娱乐方式。 对。 那你总是这个发1块钱2块钱的，我买一个作弊器，我每次都给你抢了，行不行？这个也可以，好玩嘛，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作弊器本身，售卖作弊器本身应该也不违法。但是如果说他这作弊器有问题，就是说他宣扬的自己作弊器有哪些功能？ 对对对， 但是 上当的现在， 但是确实无法实现。 对对对， 他所以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构成一种诈骗。就是一种你所说的和这个真正的东西它是不一样的。你说是作弊器，其实根本不是。所以可能有诈骗。 现在这个微信抢红包涉赌的问题在南方是愈演愈烈，但是目前还没有，似乎还没有看到就是官方出台专门措施或者机制来予以一个应对和堵截。那么这个微信官方到底什么时候会赶紧亡羊补牢呢？ 这个其实微信在刚开始设置的时候呢，他想到了一些这样的东西，比如说他们每个红包的这个数量控制在了200块钱，所以有上限，你不能就是太大，设置，因为200块钱，它之所以设置为200块钱，可能有这种，就平时大家的礼金呢，基本上就是这个性质，这么多，再多了可能就不太合适了，这是一个他当时我感觉啊，是他自己的一个考虑，另外呢，我听说，但是我没有验证过。就假如微信有这么一个功能，就假如你发红包特别多的话，它会限制，它会限制你，因为有一个朋友，完了之后他就是发红包发多了，完了限制他发了就。 他是发的个数多还是 个 数 多？次数多，次数多了。发红包发多了，他就很奇怪，我发红包发多了，怎么还限制我呢？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他遇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不是能够从技术上去有一个限制？ 对对对。如果说微信在技术上有这么一个限制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呢，微信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有一个这个投诉的这么一个功能。我们发现在一对一聊天的时候，其实涉及到一些敏感的词汇，那个它是会有一些提示的一些文字。那在这个一个群里聊天的时候，涉及的敏感的词汇，它这个提示的文字好像不像一对一聊天的时候那么多，有这种感觉。那它能不能在这个一个群里头尽量的多次能够提示，并且呢在提示的过程当中啊，会随机有一个投诉的按钮。那这种情况下，因为那么多人在围观嘛，总有一两个正义者嘛，对不对？不是大家都来参赌的， 对对对对，还少数人， 所以这少数人，对。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更好一些。所以微信呢，我们也希望这个红包这个事情呢，为微信带来很多的客户，甚至扩展了它的业务。它应该也去这个规范这种行为，防止微信变成另外一个网上赌博的这么一个场所。 对对对。同时公安机关也要加大打击力度。 对。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们下面进段广告来关注下面这个案件。一名女硕士盗走了图书馆将近400套古书籍，说没被评上职 称很窝火。 听 FM 不够，我要听听 FM。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上线啦！进入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听听 FM， 可以听新闻、听相声、听段子、听音乐、听北京的广播、听全世界的电台。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鲁迅的名作《孔乙己》里面，主人公孔乙己在咸亨酒店里面，面对别人对他偷书的质问，他喃喃地说道：“窃书不能算偷。”在心酸的文辞之下呢，成就了一段窃书不算偷的典故。如今一名女硕士胡某从自己工作的某著名高校图书馆就陆续这个带引号的啊拿走了400套古籍，多为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其中不乏保存完整的极为珍贵的善本。近日媒体披露了这个案件。在海淀分局刑拘的这个胡女子身穿着橘红色的背心，戴着手铐，端正的坐下，一头中分式的齐薄的短发，很有点学究的态势。那他拿了多少书自己都不记得了，被记者反复问了多遍之后呢，学中文的他也是皱着眉头想了半天，吐出了几个不太确切的书名：史记、史记事宜、汉书、三国等等。采访当中，这名胡女子愤愤地念叨了多遍，叹息了很多次。她说：“我硕士毕业，工作了13年，兢兢业业，成果挺多的，可是3次都没评上职称，没有机会了，非常窝火。”在采访结束前呢，她再次长叹，一脸幽怨地说：“我很背运啊，就是运气不好。”听民警分析说呢，她是心态问题，她自己也承认说：“确实是我没有把握住。”从去年年初开始呢，胡女子利用学校分配给她的整理古籍和建数据库的这个机会，不时地将古籍书带出图书馆。她的解释是说，看别人都拿了，都没有出借记录，有的也没有还回来。后来她在一个古书的这个网站上，就把偷来的书卖了100多套，今年4月份又卖了几十套，后来听说学校报案了，她就都没发货。每天晚上她也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思量着怎么能还书，可怎么还呢？出门时没有借条，现在去还也说不清啊。直到6月30号早上7点钟，警察找上门来，民警将238套、500多册的书籍填满了4大纸箱子运走了。那这个胡某他卖掉了小部分的古书呢，已经获利了120多万元，从他的银行卡里面，民警追回了剩余的80多万元钱款。他说：“我办了几张养生保健和美容卡，40多万就这么花掉了。”今天我们请教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东义律师事务所的赵虎律师。你好，赵律师。 哎，丹青老师好。 这个所谓我们有个传说叫做窃书 不算偷， 这肯定显然是不成立的。但这位女博士她仅女硕士她仅仅是涉嫌一个盗窃罪吗？ 是这样，窃书不算偷啊，这句话是非常有名的。哈佛大学一个教授呢，甚至用这句话写出了一本书。不过他那本书呢，把窃书不为偷，他用英文写了出来，叫做《窃书为雅罪》，也就是还是构成犯罪的。 优雅的犯罪吗？ 对，所以从这个案例来讲，用窃书不为偷，不如用窃书为雅罪。他其实构成犯罪了。那构成什么罪呢？刚才也提到了，说一个是盗窃罪，还有可能别的犯罪。因为这个确实有一些这个这个类似的地方。因为盗窃罪呢是秘密窃取，另外一个罪名叫职务侵占罪。 他可能还涉嫌职务侵占。 对，职务侵占罪呢，就是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把本单位的财务占为己有的这么一种行为。从这个案件来看呢，因为高校的图书馆其实有很好的管理制度的，一般他之所以能够把这些古籍拿出来，和他的工作直接相关。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更倾向于认为他构成职务侵占罪。 但这两个罪的后果应该是不一样。他这个如果是盗窃的话，就是数额非常大了。尽管赃款追回来了一部分，可是书可能追不回来了。 对，是这样。 那盗窃罪的话，是不是量刑后果会更严重一些？ 是盗窃罪的话，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十年以上。 对对对，是这样。但是职务侵占罪的话，就是五年以上这样子，所以它的量刑确实不一样。 那目前看还进一步的一个调查之后， 对， 再确定这个罪名。 对对。 那他这个古书已经卖出去了。那这个。比如说我买了，那这个算谁的？算我的还是算这个胡某身上，还是算大学图书馆的？ 这个其实涉及到一个物权法上的善意取得制度。就是对于一些动产来讲，假如说他动产呢，无论书是动产，就除了不动产都是动产。所谓的不动产，我们通常讲的就是房屋。所以对于书来讲，他没有登记。这本书归谁所有，国家是没有登记的，所以我看是归谁所有的时候，就谁拿着这本书，我就认为归谁所有，我就能在谁那儿去买。那我支付了相应的对价，我把这本书买了回来。假如他其实不是书的主人，那是他自己的问题。对我来讲，我叫善意取得。 是要被保护的， 是要被保护的，这是一种交易秩序。假如说这种动产我都质疑他是不是书的主人，或者让他拿出一份证明你是书的主人的话，这是不可能的。就像我们一个手机一样，你怎么证明这手机是你的？对不对？你能卖这手机吗？我拿着就是我的，我卖给你了之后，我买了，我支付了相对对价就没问题，我就善意取得。所以这本书卖出去了，就是谁买的就是谁的。 其实对于他们这个高校来说，损失还是挺大的。 对，损失挺大的。 复制的哈。 对。 那您分析这种高学历者，她是一个学中文的女硕士，也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啊？她说是因为我的职称没有评上，很窝火。那仅仅是一个心态问题吗？高知犯罪， 应该说这个高知犯罪它不是第一例，也不是最后一例。 对呀、 高知犯罪非常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犯罪是不分这个你的文化水平的。这归根结底呢，其实我们认为和这个和人的好多东西有关系，和你的心态啊，和你自己的对自己贪欲的控制啊，这种都非常有关系。 这可能更关键，对于贪欲的控制。 对对，这非常关键。另外对这个，其实为什么刚才也提到了，为什么说到职务侵占罪和盗窃罪之间呢，它这个量刑上有差别。其实职务侵占罪呢，往往我们会看到，之所以职务侵占和这个单位的这个管理制度的一些漏洞其实有关系的，还是为什么拿了这么多图书一直没发现呢？对不对？他们有没有说按时归还的这种制度呢？能有没有借数量的制度呢？对不对？我借这么多本你还借给我，对不对？我拿这么多本还 也没有登记记录啊。 对对对， 也没有还书，也没有记录。 对对对对，所以呢他这个人可能正好他利用了这个管理的一些漏洞，达到了这个目的。 但是刚刚您说了那句话，就是说他除了有这个一些便利之外，他的可能尽管学历很高，但他的法律意识是比较低下的。 对，其实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还不一样，有甚至懂法律的人也会犯罪，所以法律意识非常重要。就是能够，法律意识指的是什么？不但懂法律，也要这个 有 遵守法律的，对，尊重法律，遵守法律这种意识。 你不能说我没评上职称，这是因为你犯罪的借口。这是不成立的。 这有点像报复的这种感觉。 但是报复的结果是你报复了谁呢？其实是你报复了你自己。 对，报复了自己，让自己这个承受了法律规定的后果，也让自己的单位承受了财产损失的后果。对。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嘉宾来自北京东义律师事务所的赵虎律师。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蜻蜓 FM 上线啦，用手机下载蜻蜓 FM， 即使不在北京也能听到咱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蜻蜓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不曾谋面，声音却常绕您耳边， 未曾相识，温暖却常驻您心间， 日日夜夜感谢您信任与喜爱。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收获。 北京电台第七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投票进行中，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为你喜爱的主持人投票，更有精美礼品送不停。 爱我就来投票吧。